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嘩，土伯，喂，阿杨幂呢，如果俾你食，你食唔食呀？ 你仲搵我仲搵我答呢啲问题。我答你食又死，我答你唔食，即係话我送俾我都唔食，咁又死，话俾你听。 咪你唔食呢，即係有一个人最开心啊。 喂，其实呢，讲亲呢啲嘢嘅人或者唔同意你讲呢啲嘅人呢，都系相信父权主义，我话俾你听。 咪你突然间又变得咁左教啊。 喂，真系㗎，背后系冇性别嘅概念嘅人嚟㗎，咁紧张嘅人呢。其实你知我哋嗰啲啦，噏得出啊，噏嗰啲人咧，其实完全系冇将性别咧摆喺自己嘅角度里边，唔系话侮辱佢哋啊，而系根本完全冇当呢一样嘢系重要嘢，因为我哋相信一个男女平等嘅社会啊嘛。 系咪啊？你真系， 喂，我真系噶。 有人话你相信付钱屌人系啱嘅， 咩话？ 有人话你相信俾钱屌人系啱嘅。 喂，资本主义社会就卖卖卖卖噶啦，大哥。我话啱唔代表我做过喎，我亦都唔会反对人去做呢样嘢喎，系咪？ 系嘛？ 咁你而家你点啊？你走去包围呢个富士大厦咯，我哋隔篱啱几步啫，几步之遥啫，系咪？ 喂，咁啊，即系讲翻杨幂先。 老实讲，如果唔系，点解我会撑紫藤啊？即系讲开又讲，唔讲又讲啊！我点会撑紫藤啊，大哥？喂，你作为会计师又好，你作为呢个律师同埋医生，喂，你提供嗰啲 service。喂，你冇睇低人哋先得噶，大佬，要擒高擒低人哋仲要，即系同地盤佬差唔多啊，大哥，系咪？喂，佢为咗自己嘅生活，嚟同你交换一啲嘅 services 啊？喂，系你哋自己心邪啫。系算啦，讲下第二个题目啦。 唔系啊， 你仲引我讲啲乜嘢，大佬？你真系已经 未入正题啊？问你食唔食啫？而家讲佢单， 我唔敢答你啊，大佬食唔食？我讲食又死，唔讲食又死啊，大哥。 你唔食就 Jackie 最开心。 唉，真系啊。 好，喂，咁啊呢单案咧就琴日就爆咗出嚟啦。咁我大家相信大家香港嘅网友都系 full 呢个叫做系香港起底组，唔系高登起底组。咁然之后咧睇过呢段片嘅，喂，有冇其他 source？ 冇 啊 ，clarify 翻， 冇啊， 唔系出边有 Vincent， 有冇其他咩 source？ 冇，系嘛，即系高登起底组睇出嚟啦。咁作为香港人都系睇呢个高登起底组呢个网页，先至可以睇到呢个叫做系疑似杨幂就俾人迷奸嘅一段片啦，系咪？ 咁即系高登仔都几叻叻嘅， 系嘛？系嘛？ 起底啫嘛。 咁嗱，咁其实咧，我就 喂老实讲，我真系唔知边个杨幂，唔系寻日嗰段嘅片段， 系嘛？ 吓，金英 send 过嚟俾我睇嘅话，我真系唔鬼知。 金英已经迟咗啦，大佬啊。 系咩？ 系啊，我最早睇啊，我最 comment 埋啊，大佬。 点解私人咗冇出嗰位大佬？ 我有啊，屌你唔睇，你真系。 系冇留意。 唉，你真系唔系咁啊！即系其实佢就高登起底组就整咗呢段片出嚟啦。咁啊，讲到明系朋友先好睇。啊咁样样，咦？但系咧，我唔明点解佢而家佢 咁，我都系佢朋友啊，大佬！如果咁大镬真系，我都睇咗。 朋友呢味嘢，啊心照嘅。 喂，你唔知啊？我睇嘅时候仲大镬，啱行紧街，我大佬一开嘅时候，大佬几大镬，即刻熄鬼咗佢，翻到屋企慢慢先睇啊，大哥。咁即系包仔放啲咩过嚟俾我，大佬？ 吓，咁啊，即系其实整咗呢段嘢出嚟之后咧，咁啊，当然嗱，我而家睇啦，个 post 已经有955个 share 啦，啊，即系已经有955个朋友网。咧啊，咁就去睇过呢段片啦，咁样样，咁啊就呢段片出咗嚟之后咧，唉，咁啊杨幂梗系话呢个人唔系自己啦，咁唔系自己咯，咁然之后咧，咁佢就话会系报警嘅，咁而且咧就会会告呢个班人就侵权咁样样， 但系佢冇得选择喎，喺佢嗰个公关策略里边咧，第一佢一定会话咧呢段嘢唔系佢，嗱佢唔出声嘅话咧，即系你食咗佢噶咯。即系嗰时候，你谂下阿傻定阿娇，我成日搞乱咗佢。阿娇 系啦， 阿娇天真娇，佢冇即时出嚟否认。 嗯， 佢只系透过佢经理人叫做霍希文去讲啫嘛。 咁因为嗰系上中人啊嘛， 咁 咁所以佢一定要喺咁黑暗嘅环境里面一定要话嗰个唔系你自己啦。阿杜华世点可以做得到咧？呢个系佢第一步啦。第二步就即时真系走去报警啦。今日大摇大摆系嘛？ 去咗北京。 是北京报警。 系咁嗱，其实呢电案咧有两个层次嘅，先讲第一个层次先。咁佢就话有人侵权啦。咁但系咧，佢就话想象人唔系自己嚟嘅，即系个片中人就唔系自己嚟嘅。咁大家就有个疑问啦，如果嗰个人唔系你嘅话，你有咩权去话人哋侵权咧？因为嗱，你就算系嗱，大家记得即系呢个陈冠希案咧，点解会最后屘用侵权呢单嘢去告咧，或者系叫俾人即禁止人哋去传播咧？ 因为嗰啲相确实系陈冠希， 佢认咗自己啊嘛。 嗯， 而嗰部电脑系真系拎佢整噶嘛？ 系啊， 系啊， 嗰碌嘢系佢噶嘛？即系你俾人舐嗰碌嘢，你舐嗰碌嘢系佢噶嘛？咁你要认咗自己物主先、啊。咁你先人哋可以，你先可以还嚟侵你权、哦。 所以咧，佢自相矛盾。Anthony 嘅 challenge 第一个层次就 是、 你既然寻日发得嘅声明话、想中人不是我， 片中人 吓、你系嗰阵时候佢嘅指控系咩啊？ 嗯， 就系话 完全系虚假、恶意、伪造嘅， 系 啊。 咁跟住你今日走去报警话人侵权咧，咁你又变相话翻系自己。但我觉得系咁，佢嘅考量就系咧发份声明都唔够。今次咧咁高调地咧走去做呢一场戏咧、就更加加多钱肉紧，就话咧我系会追究同埋处理呢样嘢。阿杜华生，我冇办法指咧可以将自己嘅形象咧改变。 个问题系佢， 因为我睇到个报道咧，佢原来系即系四大花旦嚟噶嘛，系咪喺度喺内地原来系 差唔多啦， 差唔多 啦， 得啦 吓。即系同呢个咩范冰冰啊嗰啲系差，即系章子怡嗰啲差唔多齐名咁滞咁啊，好似系吓。咁、所以佢做呢啲咁嘅步骤咧系有意思。第二个层次系咩？你觉得系？ 唔系第二个层次就系、其实嗱，第一样嘢当然我哋讲嘅矛盾嗰样嘢出嚟啦。即系如果 我解套到噶， 佢嗰唔系佢嗰个罪行 个 P.R. 嘅一个， 如果个罪行系侵权嘅话，你冇人冇理由话嗰个唔系你自己嚟嘅。呢、这个此其一。第二就系话，其实嗱，点解我一 佢诽谤咯 吓？ 你攞咗我个名啊嘛， 系咯，你攞咗我名咯。 唔系，但系其实嗰段片有戴头盔嘅，系讲到明系疑似嘅。点解疑似咁紧要啫？就是、因为呢个系头盔嚟噶嘛，你戴咗头盔，然之后你都话你侵权，我都话明系唔未必系你咯，系咪先？咁如果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咁疑似系冇用嘅，完全系。咁第二样嘢啦，就系话，其实嗱，点解我一开始嘅时候会问清楚大家接触呢段片系喺边度嚟嘅先？是高登企底做啊嘛，是香港嘅网页啊嘛，是香港嘅网页，即系发放呢段信息出嚟噶嘛，而 through 咩平台啊？系 through 呢个 Facebook 呢个平台发放噶嘛，唔系微博、啊，微博冇人 share 噶、啊，或者有人 cap 图去同你讲，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主要 share 嘅平台就喺香港呢边嘅平台，而杨幂佢本人佢都系香港人嚟嘅，佢嫁咗俾阿刘海威之后，佢已经系香港落地生根嘅、啊。咁我就唔明点解佢今日就大摇大摆去走咗去北京，然之后咧就去报案。嗱，佢亦都有一个叫做系叫一个 clarify 嘅，就系话嗱，片中人其实咧实质上咧系旧年十一月嘅呢个温州一个好似阿杨幂嘅女仔，因为饮醉酒，然之后揾人即系帮佢揸车咁样样，然之后咧就俾人迷奸咗。 边个 clarify？ 某网友 唔系冇有网友，系大部分嘅报道啊，甚至苹果嘅报道都会攞翻呢一段嘢出嚟讲嘅。 呢一段嘢系网上某网友讲嘅啫嘛， 系嘛？嗱，呢个《温州日报》有报道嘅呢单嘢系《温州日报》就系话，他嗱佢一段新闻报道就系话，他长得像杨幂，酒后想回家叫了赎代价，第二天醒来发现咧就自己咧就冇着衫就瞓咗喺宾馆度啦。咁然之后呢个网友呢个女仔咧就系28岁嘅，叫阿林。咁然之后咧副火辣嘅身材，又然之后咧佢话即系俾人拍咗呢段视频之后咧，就被勒索20万。咁啊，即系呢件事系发生温州噶啦。 跟住俾唔到钱之后咧，就唯有报警咁样。 唔系俾唔到钱之后 就。但系我觉得你呢两个 point 咧，即系你第一打呢一个司法管辖权嘅咧，都未必系即系最准确。 唔系冇理由去北京报案嘅，我唔明白系。 点解唔去温州报案啊？ 系啦。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我真系要报案嘅时候。 如果用我头先嘅思路嘅话，你纯粹一个 PR 嘅话，即系话你包括污蔑我，吓、啊，即系佢嗰啲未必咁准确啦。即系其实唔系侵权嚟嘅，你真系污蔑我，即系抹黑我嘅话，咁我要加多一步，除咗发声明之外，就走去报警噶啦。咁我 supposedly 我去北京报，唔通我飞过去温州咩？点解我反去翠翠搞大佢？即系话俾人听，上中人、片中人不是我。就解決咗個問題㗎啦。 嗯， 同埋第二，你想提出個 challenge 就係、是，喂，呢、這個喺香港嘅 server， 你係香港人，點解唔係香港報警嘛？係咪？ 嗯， 即係你有咁樣嘅意味喺度嘛？喂，大佬，如果嗰件事真係喺內地發生嘅，你梗係入去，你香港唔可以入去調查㗎嘛，大哥。 嗯， 即係正如你都認為，即係呢個一地兩檢個問題，原來即係大陸公安可以喺香港進行執法嘅，你覺得唔合理啦、同樣道理，如果就算你翻嚟喺香港報案都冇意思㗎、即使你係香港人都好，咁如果你喺美國即係俾人打劫嘅話，你冇理由翻香港報案㗎，大哥。問題係在於咩呢？你北京如果真係要調查嘅話，如果你覺得嗰個調查嗰件事件係同大陸有關嘅，咁點解你唔會喺大陸報案呢？咁你都 supposedly 佢會傳出一個 case 過去溫州俾人去調查嘅、如果你認為溫州係其中一個肇事嘅原因嘅話，所以我就唔覺得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同張子強嗰個案件你有得比較。張子強咧當陣時有好多人嘅認為就係咧，你嗰個嘅司法管轄權應該喺香港嘛，因為李嘉誠個仔李澤鉅喺香港俾人綁架噶嘛，你應該係交翻俾香港調查嘛，交翻俾香港嘅司法系統啊嘛，你點會？喂，你喺大陆，你真系审喺美国嘅嘢噶，大哥。 咁嗱，以国 点会调查美国嘅嘢噶，大哥？ 唔系，即系我觉得好奇怪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咧，大陆冇所谓嘅联邦调查局呢样嘢噶嘛，即系所谓如果你牵涉到全国嘅法律， 咪传出嚟我翻过隔篱咯。 啊，系啱，即系其实 即系我去边度报案都冇所谓啦，我仲要快啫。 唔系，但系就唔系快啊嘛，因为个 file 其实系。喺温州噶嘛， 咁咪传削佢咪搞， 咁所以系佢个审讯， 所以佢个目的咧都唔系呢样嘢， 即系你想叫高调，但系 高调话俾人听， 啊、就唔系自己 呢单嘢。 问题就系话咧，我觉得佢咁样做系戇鳩嘅，因为咧你话人哋侵权咧，就等于承认咗嗰个系你嚟噶啦。因为你系矛盾啊嘛， 唔系、 你越高调系越戇鳩嘛，越戇鳩嘅 唔系佢侵权嘅意思，我系咁样理解嘅，就系、是、因为你哋话佢呢个片中人系杨明 啊， 其实嗰个唔系我 暗示啊，因为佢戴咗头盔，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话嗰个就系叫肖像权， 系啊， 或者系嗰个叫名嘅权啦，系咪 something like that 啦，系咪？咁但系佢即系嗱，你可之后要拗一样嘢啦，就系、是、话你戴嗰个头盔。系足唔足够你去为自己辩护呢？即系如果你讲你系叫做系疑似嘅， 够噶啦。佢而家连出呢两招咧，对杨小姐嚟讲咧，已经系足够啦， 系嘛？ 即系已经系话俾人听，我同呢件事划清界线，系唔关我事嘅，已经够噶啦，已经 系嘛？ 即系对佢嚟讲，佢冇第即系第三步，佢仲可以做到乜嘢咧？咁样 唔系佢之前仲出咗， 你翻嚟香港报我都冇意思噶。系咪？你话俾我听个 server 喺香港，咁如果我 server 摆喺美国，咁唔通你美国报案，大佬？冇道理噶。高登可能摆咗喺美国都唔顶噶。系咪？即系你摆一四一咁，嗰阵时佢话一四一嗰个网站咪飞咗过去，即系美国噶嘛？定唔知去咗边个地方噶嘛？咁唔通你去嗰度地方报案啊？嗰系 server 喺边度？唔系 point。系咪？透过乜嘢嘅媒？即系中介去发布呢样嘢，都唔系佢最重要嘅 point， 就系。其实最重要嘅就系究竟嗰件事，我要调查嘅时候，最能够揾到证据，同埋最能够揾到即系肇事搞出呢件事出嚟嘅人系边一个？我觉得呢个先系重点咯。所以佢今次嗰个 PR 个步骤未必系最准确。如果用 Anthony 嘅讲法，其实你应该去温州，因为我就怀疑。不过唔紧要啊，我点知系咪温州啫？我点知系咪嗰个都系你传媒报啫嘛？咁我最方便嘅。我都认为肯定是大陆㗎啦。 你香港去北京好唔方便嘅。 係咪 因为你温州个时间是短啲，因为佢近上海嗰边嚟就係、是。 不過 anyway 啦，嗱，其實咁覺，但我覺得其實咧，即係如我去 judge 咧，係好戇鳩。事實上，即係你喺大陸報警咧，佢亦都對香港呢個 source 咧係做唔到啲乜嘢，因為你冇理由叫大陸嘅差佬咧叫封咗香港嘅網啊，即係叫咩高等起底組個網頁啊，同埋 Facebook 啊，就唔好轉載呢啲嘢啊。佢係 suppose 冇呢咁嘅權嘅， 冇啊。 咁啊，即係以阿土嘅講法嚟講咧，即係呢個係公關大於一切啦。咁啊，即係但係公关呢样嘢，即係对于即係所有网友嚟讲，其实係点样呢一回事呢？因为你越高调，啲人係越有兴趣睇呀。啊，而事实上 想睇多几次究竟嗰个系咪杨明。 係啦，即係而你睇嘅人，而你睇嘅马甩佬呢，或者追緊嘅网友呢，都好希望嗰个系佢呀。咁你希望囉，咁咪睇多几次囉。咁你一起做福尔摩斯。 咁呢个系建基于大家喺香港网民嘅认知。啊，但慢慢呢，我会发现呢，佢呢边声明系针对呢个微信微博。 啊， 喂，呢微信同埋微博个问题系在于佢实名登记㗎嘛。你当你系 share 呢啲咁嘅嘢大家做朋友嘅时候，喂，系你 Anthony share 俾阿土，然后阿土再 share 俾我。啊，喂，咁我哋呢三个呢系完完全全系会俾微信同微博 detect 到嘅。 啊， 所以佢呢边声明呢所讲嘅追究法律责任系绝对可以对付我哋三个嘅。啊，如果喺大陆嘅话。 喂，但系嗰样嘢呢，即系其实你一个叫微博，其实系咪即系可以规限咗啲人即系去传送你嗰样嘢？因为你嗰样嘢有趣嘅时候咧，我唔系 Facebook account， 我自己都开个 Facebook。 喂，老实讲，佢都冇权叫人哋 stop 啦，即系去转载啦。你又话嗰个唔系你 啱，但 咁人哋传嗰个被传嗰个都冇嘈，咁你嘈咩咧？ 个问题， 你只可以话要求佢改翻个标题，你唔好改疑似啦，疑似都系唔啱嘅。 唔系，唔好提佢名，或者咁讲下， 系嘛？ 即系， 即系如果高登起仔组咧再醒一下咧，佢就会疑似杨 X 咁样。 唔系，但嗱， 咁啊，大家估啦， 呢单嘢咧，我觉得表面上面咧，其实系有勒索成分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以高登仔佢自己本身个身份嚟讲咧，即系去做呢样嘢，我觉得其实系唔好恰当。嗱，不如我哋睇一段片先啦。 高登讨论区近年都以起底闻名，佢哋身份神秘，高登仔嘅起底能力造就咗一单单嘅网络热话。 社会唔会话有啲咩破坏噶？如果要我喺宅男同 MK 之间拣咧，我会拣做宅男。 一宗骗财骗色嘅 post 令到高登仔联合起嚟，行动组神秘身份曝光。想知高登点样成功起底？免费 download 一周 plus 啦。 啊，咁其实呢佢搞呢、這个即係叫做系高登起底组嘅时候呢，即係都叫做系即係针对嗰啲骗财骗色呢嘅案件呢，即係去起人哋底嘅，即係其实都系你嗰个牌头都叫为公义呀，系咪 随报安良 係啦，即係咁样样啦。喂，但唔系喎，即係你如果你系即係去发呢啲片呢，喂，其实反而系助长呢样嘢喎，系咪？即係呢樣嘢其實本身喺嗰件案件本身嚟講係有勒索成分㗎嘛。嗱，就算我睇返溫州嘅報道，佢都話係勒索個事主20萬㗎嘛。 嗯， 係咪？咁如果你有咗呢段片，喂，你純粹為花生角度去考慮去 share 呢段片，喂，咁其實啱唔啱呢？ 係咪係人都可以入去高登起底組㗎？ 唔係，咁佢哋自己本身梗係有個即係俱樂部之類㗎啦，係咪？ 咁佢有 patron means 先可以 post 到出嚟㗎，係咪？理論上佢 Facebook 唔 係 對佢嚟講， 佢唔係 group 嚟㗎嘛，係咪？page 就一定要系即系 admin 先可以摆啲嘢上去噶嘛，即系你唔同我哋即系花生当饭食嗰个嘛，啊 group 就系人都去怼嘢上去。 你 page 系 official 噶啦，嗰样嘢就系、是。 唔系， 但系对于阿刘师奶嚟讲咧，佢啊对觉得香港呢味嘢 系杨味， 系啦，啊呢、這个香港 damages， 但我觉得佢呢篇声明根本就觉得呢冇乜所谓，佢最重要咧就系、是。補救大陸嘅嗰啲損害啊嘛，反正實名登記呢、這個咪反映到喂大陸嗰個私隱同埋香港上網個安全度嘅分別咯。 嗯、 因為你實名登記佢呢篇咁嘅聲明，先至對喂先對喺微博、微信、大陸網站 share 嘅人有效啊嘛。 嗯， 咁压制咗我哋喺度传呢一段片嘅嗰个机会咯。 嗯， 但系香港你发呢篇声明咪发咯、嗯，反正你个法律都针对唔到我哋 嗯，喂，嗱，其实剩翻少时间啦，其实我哋就讲翻一啲即系其实好捻紧要嘅嘢，就系、是、国安法。咁嗱，其实国安法咧，其实我早几日咧，即系其实都同阿谭博去倾过啦，但系其实有啲嘢咧都未触及到嘅，就譬如就系话点解而家要行一个新嘅国安法咧，甚至乎之前啊吴秋北。 话要直接引用呢个国安法喺香港嘅，哇，真系好捻大镬！点解大镬呢？ 引用全国性法律 系啊，一唔系而呢个全国性法律咧，呢、這个新嘅国安法咧，系比之前嗰个国安法咧，喂，系扩权得好捻紧要。嗱，之前嗰五种行为，即系国安法针对嗰五种叫做系叛国嘅行为，即系咩分裂国家、颠覆政府啊，咩即系间谍罪啊，或者系泄露国家机密啊，或者勾引啲国家人员叛变啊，甚至乎系即系咩其他咩危害国家安全嘅破坏活动啦、啊。咁呢几样嘢其实比较针对性嘅。咁但系而家呢条新嘅国安法其实涵盖啲咩呢？喂，第一佢要确立咗就系话咧。呢、这个共产党嘅执政安全， 嗯， 即系其实系更加确立咗呢样嘢。即系如果香港要引用嘅话，你首先承认咗共产党咧，即系你唔可以推翻共产党嘅执政安全先。第一， 你写明共产党啊， 系 有啊。 咁第二就系叫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全，同埋呢个咩反恐嘅社会矛盾啊、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战略物资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海外利益安全都有啊！屌你乜撚嘢都有，无所不包。而当中香港人即系其实针对嗰个言论自由嗰样嘢咧，即系最大可能会被威胁到嘅咧，就系嗰个叫文化安全同埋叫做系宗教安全啦，或者社会矛盾啦，系咪、 嗯？ 喂 喂，咁佢咪乜都有？ 乜撚嘢都有噶， 系啊。 乜撚嘢都有㗎， 咁咪仲严重过2003年嗰阵时候嗰23条嗰个立法。 你搞错咗啊，嗰个立法呢就真係好宽松嘅。而家呢一个呢根本就係戒严法嚟嘅。个、 嗯、 原因系在于喂你习近平佢要成就呢个人民币国际化同埋一路一带嘅战略计划㗎嘛。香港既然喺被规划嘅时候咁梗系需要喂包罗万有嘅一条国家安全法啦。 咪而事实上呢其实如果。 咁你同内地有乜分别啊？喂，如果头先你读嗰个债有咩文化有宗教啊嗰啲咁嘅嘢之后，喂，咁你住喺香港同住喺大陆冇分别噶咯？ 有， 完全冇 boundary 噶，所以头先你讲有道理噶。点解呢一个嘅即系高铁唔单止系益嗰啲财团咁简单，亦都系方便过香港执法啦。 嗯， 佢 define 个国安问题嘅时候， 喂，你完全同大陆冇分别啦。 佢以高铁引清兵入关、啊。即系喂，你一国两制吓，嗰、啊那个安全何在啊？即系其实喂，你真系完全系即系 冇噶啦。呢 条 界线咧、啊、就越嚟越模糊。啊、所以嗱、啊，我个分析系点咧？即系雨伞运动之后，如果过埋即系呢一个嘅政改方案，就算你唔过都好啦，唔过可能仲严重就系咧，佢全盘棋咧系会加强嗰个政治上面嗰个控制。 嗯、 啊， 所以当日。点解无端端梁振英要搵一个稻草人出嚟？其实就系学院出嚟打，其实就系为呢个23条嘅立法国安法铺路。 嗯， 因为佢先有籍口啊嘛。你记唔记得当年彭定康嚟香港嘅时候，啱啱喺度讨论紧23条嘅时候，肥鹏好快答咗个问题啊嘛。你入23条，边有人犯嗰啲嘢啊，大佬？即系香港嘅日子里边，从来冇人讲嗰啲嘢噶嘛。即系你立同唔立都多余啦。 喂，梁爱诗咪话咗俾你听，立嚟做咩咧？咪攞把刀扛住你咯。 嗯， 等你有个界线。其实应该佢讲得好少少，唔系把刀喺你个头上边啊，真系戆居居。你睇把刀喺头上边咧，点比咩，大哥？即系佢呢个真系完全系即系比喻不伦啊，大哥。但系个关键问题就系、是、过香港嘅日子里边，其实从来系冇人啊，系可以咧，系就算入咗23条之后咧，系中噶嘛。因为言论自由同具体嘅行动系两码子嘅事嚟㗎嘛。 嗯。 你真系去组织呢、這个游击队嘅话，即使而家都唔得啦。有冇23条嘅立法？ 唔系喎。 但我吹下冇问题㗎嘛。 嗯。 即系我哋即系学院咁啊。 嗯。 吹下乜所谓啫。讲新加坡、嗯、啊，用新加坡嚟自吹系冇问题㗎嘛。我要求香港独立系冇问题㗎嘛。所以你梁振英嗰阵时系咪蛊惑咯？佢借呢一样嘢嚟讲，嗱好啦，跟住你继续有都更加多人讲啦。其实佢系一石二鸟，第一为23条立法铺路，嗱你继续讲啦，继续讲香港独立啦，系咪？吓、啊、香港应该好似新加坡咁啦。二佢系为打击香港嘅民主运动铺路啊嘛。呢、這个我系解释咗好多次噶啦，不厌其烦再解释多次就系、是。因为你话你自己独立嘛， 你咪同嗰啲民族主义上头嘅人啊，系完全划清界线咯。 嗯。 第二，你系冇市场啊嘛。除咗香港而家越嚟越癫之外，国际冇市场啊嘛，内地冇市场啊嘛。咁佢咪可以喐到你咯？ 嗯。 聚集一大撮嚟打击一小撮咯，呢个系策略嘅问题嚟嘅。 嗯。 所以梁振英系好聪明。 嗯。 你谂下。呢包仔一讲学院嘅时候，再讲话你香港有啲咁嘅趋势嘅时候，嗰班建制派全部扑出嚟讲啦，系啊，有需要立廿三条啦，真系要攞把刀喺头上面扛住你。 但如果呢个国安法再加呢个廿三条，喂大佬佢包个几样嘢，喂金融安全，即系话喂你做下炒家，追击下呢个人民币都唔得噶咯噃。 所以如果佢真系立嘅时候，佢系随时可以用嚟打击政治意见嘅工具， 咪有一样嘢啦。 你谂下，今时今日嗰啲友仔讲到即系天咁大嗰啲友，全部缩埋喺二角噶啦。真系立咗廿三条嘅时候啊，真系立咗呢个国安法引用全国性法律喺香港嘅时候啊，嗰包就系鹌鹑噶啦，俾你听。 咪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其实 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咩咧？言论系讲乜都冇问题，原本。但你用行动嘅时候，其实根本香港嘅法律已经涵盖咗啦。 唔系，但问题佢赚钱嘅行为都无端端变咗做威胁国家安全， 因为佢嚟打击意见啊嘛。嗯、你谂下，中银嗰啲咩，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啦，全部嗰阵时候俾人拉晒啦，拎翻大陆啊嘛，而家都费事翻大陆啊，屌你香港佢都拉你啦。 唔系嗱，其实佢即系有一样嘢咧，即系不能够不提嘅，就系话，嗱，点解即系呢个其实呢、這个叫嗱连月增咧，其实礼拜一嘅时候写一篇文嘅，就系话点解即系习近平要立呢个国安法，其实系意识到即系其实呢、這个党咧或者中国咧，其实嗰个经济已经陷入危机，即系会有好多社会矛盾，所以佢急于去立呢条法例，其实去做呢样嘢。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佢讲到明， 其实都戆居呢啲咁样嘅思维咧。都系解決唔到個問題。如果你從當權者嘅角度， 佢暴動噶嘛，其實係 阿哥，你估你立咗條法律嗰樣嘢，有啲人唔做嘅。你估真係立咗條法，嗰啲人就唔會暴動嘅，冇意義噶嘛。你立咗條法，反而你嗰啲人就反抗更加激烈啦。同埋大家都死心嘅一班人就會，一國兩制嗰條界線已經係越嚟越模糊。其實而家咧，你咁樣分析阿爺咧就係啱。你而家要同佢擺硬。 唔系，所以咧， 你够胆就嚟同我练啦咁样。佢而家向香港人系全面宣战。 嗱，高如衰咩罪咧？就系、是、衰一条咧，叫做系即系叫做系泄漏国家机密罪啦。有好多香港人，即系或者我哋香即系以本土自居嘅人，唔觉得呢有咩回事。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国安法即系要立嘅话咧，即系高如嘅今日咧，就可能系香港人嘅明日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咁啊，即系好啦，拜拜， 拜拜。